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只是我不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电梯看到你是习惯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视频方式开庭，当事人不按时参加在线庭审的，视为拒不到庭。针对近期多地严重暴雨洪涝和泥石流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号向相关省份紧急下拨中央财政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1.55亿元。近日，滴滴上线车内录音服务功能，使用滴滴快车等服务前必须先授权录音安全保护功能，才可以正常叫车。日前，北京出台学前教育管理新规，要求看护幼儿时一般要有2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记者从市规划国土委获悉，本市第3次国土调查全面展开，本次调查具体任务分为5大部分。北京市新增北京同仁医院等12家市属医院的34个知名专家团队于9月10号启动试点工作。四有好老师奖励计划颁奖典礼8号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我终于失去了你，是赵传1989年5月20号发行的一张专辑，日后红遍大江南北并被广大歌手翻唱的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身为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来看赵传的演唱会，看着赵传投入的演唱，台下歌迷的热情欢呼以及蜂拥着要上台献花甚至献吻的姑娘们，李宗盛开始浮想联翩，觉得台上的这个人似乎什么都有了。他说，那个时候的老赵是非常空前的一个状态，于是我就编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生爬上了事业的巅峰之后，他的另一半却跑了。就凭借着这样一点灵感，一点点的嫉妒心，李宗盛终于创作了那首经典的《我终于失去了你》的歌词。 一起

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天天想你，张雨生1988年发行出道之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整张专辑是风格清新的，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与希望。就算是情歌，也充分让雨生的自然真挚流露。天天想你这首主打歌更是成了传唱大街小巷耳闻能详的张雨生招牌歌之一。这张专辑完美搭配了雨生清晨露珠般的学生气质，是雨生在偶像歌手时期的代表作。这张唱片当时创下了35万张的销售记录，雨生凭借这样一番成绩成为了年度唱片风云人物。 Thank you.

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邮政正式启动电子废弃物正规处置渠道，市民二手电子废弃物可由邮局回收处理。八月份，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5微克，同比下降7.9%，为近年来历史同期最低。从各区情况看，平谷、门头沟、怀柔等区浓度较低。圆明园龙舟文化交流活动暨首届圆明园杯龙舟竞演举行，11支龙舟队伍在福海破浪竞渡，展示传统龙舟文化。全球首条内嵌式中低速磁浮模拟运营线将于2019年完成一期建设。多国选手9号在中国最大的熔岩堰塞湖镜泊湖畔开跑，参加2018牡丹江镜泊湖国际马拉松赛。首届中国家庭帆船赛8号在天津开赛，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和辽宁4地的40组家庭在天津滨海新区东江湾沙滩景区进行了首场比拼。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上学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呢都是竭尽所能的偷着玩，毕业了之后呢脑子里想的却是竭尽所能的去学习。上学的时候总是假装一切都那么努力，工作后呢总是假装一切都毫不费力，才发现在记忆里的那个老师时而严厉时而有趣，但是他是真的很好。我们也已经长大成人了，回忆那些年，你是否还记得在你身旁循循善诱谆谆教导的老师呢？你有什么在教师节这一天想对曾经的老师说的话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

夕夜挂念时何年，人离开家里的那天，是你的叮嘱，此段最难言，红围巾给我披上肩，同行任你吻着的脸，怀疑着再见。然后许多许多感觉暗面，曾在某天刻心里沉默，同样这天刻到了今天只感到空洞，当缤纷的晚霞渐冻，天真的想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不少车企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成都车展，数着究竟完成了多少的销量目标。而雷克萨斯已经率先公布了八月销量，在华销量为17675台，同比增长59.2%。 其中智混动车型的销量为5552台，占当月销量的31.4%。雷克萨斯在华单月整体销量和智混动车型的销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雷克萨斯的 ES 成为了最大功臣，旗舰车型 LS 也是亮点颇多。今年雷克萨斯的 LS ES 双双迎来了换代， UX 刚刚从成都车展上亚洲首发，正值新旧交替之际，竞争对手都等着看雷克萨斯笑话之时，雷克萨斯却交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卷，实在是令人感到惊讶。从具体车型来看，贡献度最大的要数刚上市不久的雷克萨斯 ES，凭借着更为亲民的入门价格以及换代后大幅升级的产品力，以6282辆的月销成绩依旧坐实了最受欢迎的雷克萨斯车型。换代后的 ES 变得更加年轻动感，标志性的纺锤型格栅更显得优雅从容，全身充满了力量感的设计看起来更大胆些，同时也更具时尚和现代魅力。别看入门车型的价格降低了20000元，但低配版的车型也很值得入手。全系标配全新一代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 LSS 加等配置，大大增加了购买欲望。当然了，车型本身也有着较丰富的选择，2.0升加6AT、2.5升加8AT、2.5升的混动三种动力，共8款车型可以随意挑选。一如既往销量不错的 NX 和 RX 也分别贡献出了4745辆和4072辆，助力雷克萨斯实现了大幅增长。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售价高达100万，但仍有444辆的新车被购买。旗舰车型能有如此表现，足以证明 LS 换代之成功，东方式审美正被高产阶级所接纳。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相思比那海天更长，难道非要我受伤？难道？

双手，我求你不要走，爱一天就要教你一天，终于累了，平凡的我斗不过你所谓爱的自由，我还是搞不懂你如何被诅咒，那一天还是那个人让你荒芜心田， 随地听经典。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宠你做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当我们步入社会后，依然会遇到很多老师。他可能是在你迷茫不知所措时点醒你的人，可能是手把手教你的前辈上级，可能是在你落入低谷时鼎力相助的朋友。这些人消解了我们初入社会的惶恐与不安，照顾和提携我们，给我们机会，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的人生更上一层楼。他们是我们踏入社会后的老师，更是我们人生中的贵人。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有人说，江叔是一场暗恋，费尽心思的去爱一群人，结果只感动了自己。有人说教书是一场苦练，费尽心思爱那群人，终究他们会离你而去。可即便如此，依然有那么一群人日复一日坚守着一块黑板，任世界喧嚣，用自己的平凡和伟大放飞一个个年轻的梦想。也许你也曾以为老师这个职业很轻松，不加班有假期不用费心，其实他们用所有的热情把你带入课堂，只为多传授一点知识给我们。老师就是我们心中那一抹白月光。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建筑资质代办招创元天成，工商注册代办还招创元天成。创元天成建筑企业一站式服务专家，让您省时省力省心。服务热线400-9966-236，400-9966-236。 我走了，你们照顾好自己，永别了。 你家的猫怎么办？你还有我们啊，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请用您的一分钟挽救一个生命。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松手放开，有一种固执得不到可再，总担任伟大角色，献奉全部爱，宁愿悉心灌溉没结果的错爱。理想归理想，得不到也等于妄想，原谅又原谅，他可有拍掌，诸多忍让没有奖，也没谁人卖账，难道你够情长，某某亦会同样，他不配做对象，可惜你太善良，他背叛你，骗你没法睁开眼看真相，神服就似绵羊，相恋太善良，大多不败仗，受骗的那个比骗徒更混账。我可等到你伤口结疤，我这种固执不比你更差，好心地但运气差，做坏人才耀眼，良善太过平凡，他注定要陪伴，单恋也是正常，天生我太善良，早爱着你，可怕是你一早看透真相，神服就似绵羊，相恋太善良，大多打败仗，受骗的那个比骗徒更混账。情长，再等你也是妄想，明明他不配做对象，可惜你太善良，喜爱受骗，只怕共你努力亦没回响，他不将你放心上，即使再善良未得到景，受骗的那个比骗徒更混账，我也想骗你，这句才是真相。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别对我视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相信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了吧，这些都一样。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证明，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他在你身边的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让我们都能够清醒，你和他是不变的定律。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